空公司溝通之後，根據機場情況決定開放時間。距離馬尼拉大約90公里的塔亞爾火山昨日開始噴出火山灰，無奈之後已經飄散至馬尼拉市區。火山今日凌晨噴發岩漿，當局估計幾日之內可能發生更嚴重的噴發，已經下令附近民眾撤離。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随后一两日大致多云，风势较大。现在的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8,957点，升319点，总成交金额878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15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40点，升16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04.2，升5.8；阿里巴巴223.6，升5.6；建设银行6.81，升9仙。中国平安95.2升2.05，盈富基金29.2升4毫，美团点评113.7升4.2，汇丰控股60.2升3.5，港交所280.6升5.6，小米集团11.86升4.4，友邦保险86.3升3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7，英镑10.119，瑞士法郎7.986，澳元5.374，加元5.954，新西兰元5.165，欧元8.6467。每百日元对港元7.0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838。港金现价报14,420元，升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3.13美元，卖出1,553点。啱啱转咗，卖出1,552.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啦，喺九龙嘅龙翔道荃湾近住北架山花园对开快线咧有意外，塞到过咗风力流嘅。龙翔道荃湾方向喺北架山花园对开，因为有意外啦，快线受阻，塞到过咗风力流。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和跑马地线，现在都多车的。龙尾去到中环广场附近，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去湾仔之路都是多车。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畅顺，是尖沙咀线比较多车啦。咁啊，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其他一般嘅路面交通情况咧，而家观塘嘅伟业街东行去茶果岭方向，近住开源道一带都好多车噶。咁啊，龙尾去到水务处九龙东区大楼。而观塘道东行去油塘咧，裕民坊一带亦都系交通繁忙。咁啊，龙尾就过咗九龙湾港铁站附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一齐打低琴流感，你咪自己散养活家禽，带着了入境要谂谂，染疫新货做足要小心，你咪为夜了。你咪放生，环境佢适应唔翻，会变得好惨。见到着了尸体，点做至啱？搵渔护处打1823。 预防禽流感，你我都有份。 A beautiful sunny day. So don't you 嚟到振兴星期一， 系啊，同埋系伤心星期一咯。我觉得 通常都系呢个叫 Blue Monday 嘛， 系 啊， 星期一冇人开心噶嘛。咁所以我哋拣咗一首歌咧，去开始呢一个嘅 Blue Monday。佢嘅英文歌名叫 RBF， 系点解咧？我觉得 Resting B Face 啦。咁你正常就系、是 okay. 如果星期一我哋叫 Blue Face 啦、或者星期一因为如果你冇得 rest 咧，你就会 Black Face 啦咁样。咁我哋就首先拣嚟有黄嘉怡呢一首新歌咧，叫《厌世脸》嘅。而转头咧，我哋就会再振兴啲嘅。 系啊，你翻工嘅时候咧，会同你讲去旅行啊。 系啦，我哋揾到一个系嘉宾，就同你拣歌啦。佢系一个日本嘅旅游达人。转头我有林慧美。 要寻找包容的神，变成愤怒的人。No，想住在温柔。却满身伤痕，锋利的灰尘，一呼喊就身在人间。我为了个密切遇见，想说话为何不够深浅，想拥抱为何没有时间。我们凭着掩饰的脸，冷的眼睛的世界，或许只能这样。自己挂下泪线，或许可以忘记哽咽。明明在渴望永恒，一刹那就失去亲爱的人。床头多脆弱。 一辈嘅人成日话佢食盐多过我食米，我就想讲啊，我比咩？我比 like 多过佢比赛啊！ 其实唔 使咁執着嘅。不如我哋平心静气，用音乐作为沟通嘅桥梁啊！骚动音乐，以歌会友。 今个礼拜同我哋揀歌嘅咧，就系、是、咧，我好欣赏呢个女人啦，因为咧，我成日觉得咧，如果我去揾任何嗰啲日本嘅资讯咧，我通常都系揾佢嘅，系啦，日本达人啊，好老土呢个字，你好啊，林慧美小姐， 日本闲人得唔得啊？ 可以，日本闲人啊，林慧美啊， 系啊，啱晒，你好。 喂，首先要恭喜你出咗系一本新嘅书，今次系讲去浸温泉嘅系嘛？ 系啊， 系叫《温泉女读本》北海道篇， 系，不过你真系记得噶， 记得啦，梗系。喂，呢个系咩嚟噶？系轻讲一讲，系一个点样嘅？ 呢个咩？呢个系本书嚟噶。 我知道啊，咁有啲咩 trip 咁样噶？因为你成日去埋晒啲比较隐世啲嘅地方咁样噶嘛。 系啊，呢一本系一本比较系地道啲嘅温泉，即系北海道嘅温泉嘅旅馆啦，同埋可以浸温泉嘅地方嘅介绍咯。 哦，但所謂地道啲，即係可能當地人會去多啲嘅。 係啦，就唔係嗰啲咩大酒店啊，或者係一啲好好好景點啊嗰啲，即係景點嘅側邊嘅地方嘅温泉固然有啦，但係就唔係好主流嘅咯。 OK， 係 啦，再同埋講正確浸法， 係 同埋一啲野湯咯，即係野外嘅温泉。 係，即係你幾時開始對呢樣嘢有興趣嘅？即係浸温泉啊，諸如此類啊，日本。咁樣追溯到幾多年前呢其實要 十零廿年前啦。係啊，因為我之前係浸好咗一個病嘅，我自己 OK 都唔係一次啦，其實兩次啦。 係 咁跟住就信呢一樣嘢啦，咁跟住就去上堂啦，去日本上堂啦，去考一啲證書啦。咁就係即係因為我覺得學呢一樣嘢最緊要係有個基本嘅知識咯。咁再去浸咧，我覺得再可以發掘多啲嘢。 OK， 咁去喺度做埋呢啲無謂嘢咯。 即係有啲人中意飲紅酒，就去考過嗰啲品酒嗰啲牌啊，咖啡又有啲咖啡師嗰啲牌啊，諸如此類。但係係有啲咩可以學到咧？即係譬如我哋幫你浸温泉，咪就係浸落去咯。有啲乜嘢特別嘅嘢係呢啲班或者證書係教到你嘅嘢？ 正確知識啦，就好似頭先講嘅浸法啦，同埋避免一啲意外發生。 嚇， 係啊，因為浸温泉其實都有啲危險性嘅。 係，哦，例如咧， 因為你一冷一熱、 哦，你係好驚啊！即刻浸温泉有咩危險性嘅跣親啊？ 我成日睇就係踩中番梘之後跣親，呢個就係我最常見到嘅喺卡通片當中會發生嘅事情。係 啊， 嗱，不小心會跣佢阿爸。你頭先講會跣親咧，我真係試過 嚇 幾次。 你自己親身試、啊， 我自己親身試過，仲要踩咗落個坑渠度，爆咗缸。好痛啊！真 係， 仲要喺山卡拉嗰啲地方咧，跟住嗰個腳踭咧爆缸，係應該要入醫院。應該入醫院嘅，即係應該要聯針嘅，咁但係冇辦法，因為真係好啲山卡拉咁，所以就冇咯。 係、 我真係試過嘅呢啲。 咁但係我哋頭先講唔係跣親嗰類浸温泉有機會有危險嘅，你講嘅係啲咩？ 有㗎，例如因為佢温差大啊嘛， yeah. 你尤其是冬天，冬天嗰、那個出邊嘅温度凍，但係個水温度熱，咁所以你一定要 prepare 你嘅身體去比較暖啲。跟住再落水，咁、 即係緩步跑三分鐘之後就可以落去浸啦。 即係等於拉筋一樣咯。 嗱，緩步跑係我講噶。 我要澄清， 我喺入邊成日都啲人做呢啲嘢。 係啊，即係你等佢身體即係點啊？即係浸只腳慢慢等佢。 呢個係固然係一個啦。咁要沖涼先啦，要沖得徹底啲啦，跟住要淋啦，淋就由腳開始淋，淋到上邊，跟住最深咧係淋心臟嘅位啦。 係 啦，咁最主要係依兩樣嘢咯。係啦，浸落去嗰陣時就要半身先啦。係啦，跟住先至再睇下你嘅體質得唔得，再浸全身咯。即係全身係講緊去到膊頭下邊。 哦，哇！唔怪你要讀書啦，咁樣，即係我哋呢啲即係， 直情有啲醫護常識咁樣樣。 係咯，咪同埋我哋呢啲即係可能三年先有一次浸温泉嘛，跟、似人哋咁樣又出書又成咁樣。 語氣入面充滿咗妒忌啊，係啦，聽得出、啊。 有種怨恨添。 呢個台係咪可以講粗口㗎？ 唔得。 可以㗎。都會全行杯葛嘅之後。 带我走，拜呀拜呀，在病床上我不求，到月台到露台到门口，拜拜呀，在上楼望向下楼，拜呀。 欲抱着睡，抱着神捞。不要紧，尽熟的许个愿，明日能否喜欢我，结实而幽暖。浸温泉是最完美的爱恋，如鲜花种满流花园，坐实气之船，沉着神秘的气喘，来骚扰这个后花园。 好啦，咁但系今日咧，佢上嚟咧就真系唔系净系讲下即系嗰啲温泉嘅知识嘅，系、啦，而系林惠美咧会同我哋拣歌嘅。我想知道咁迷日本嘅一个少女咧， 系啦，冇错，你讲中咗个 point 啦。 究竟佢会听啲乜嘢嘅广东歌嘅咧？系啦，咁样。你第一首今日拣嚟嘅咧，新歌嚟喎。啊，你都听新歌噶会？ 系啊，好新嘅呢只，啱啱出几日前出啫嘛，好似系。 哦，咁系 Rubber Band 同埋方浩文，终于好天气。你 get 唔到佢嘅音乐感，唔紧要噶。 唔緊要，繼續可以講粗口嘅，我覺得。 喂，點解係呢首歌嘅？呢首歌對你係咩意思？ 因為我每一次旅行咧，都會好多時咧，應該係話，我諗有八九成嘅次數都係自己去嘅，同埋會自己揸車嘅，咁眼瞓啦，你知係咁好難頂嘅一個人都咁，所以每一次我都會聽跳 cheer up 嘅歌嘅，又或者咧係。好感性，應該係話好悲哀嘅歌啊！佢啊，令到自己喊咁咪會，咪會醒啦、啊、個人。 我想問嗱，咁終於好天氣就聽唔出係有悲哀嘅質地啦。如果係你揀悲哀嘅歌，你通常會揀啲咩嚟聽？ 之後嗰首咯。 哦，之後嗰首哦，咁可能之後先再揭曉啦咁樣。咁但係終於好天氣咧，你嗰陣時係你中意係因為佢個 groove 夠好。 一來啦，二來係。老禮啦， 係， 咁啊係，嗰陣時旅遊書好天氣係真係好緊要，因為影相啊嗰啲其實好大影響噶嘛。因為每一次去旅行咧，都係自己一半啦，即係自己旅行一半啦，工作一半啦。冇好天氣咧，真係好大鑊噶。係啊，你冇可能翻翻轉頭噶嘛。即係我唔係淨係東京噶嘛，我係好多唔同嘅地方，你可能一世都可能去一次咁大把。咁所以哇，一個好天氣真係好緊要。 但因為作為一個黑心傳媒，我哋就聽啲哇好好天氣啊，然之後去咗 good trip， 咁我哋真係冇乜 drama 啦，係咪？咁我想問，咁你 so far 出去旅行嘅時候，或者即係叫一路做嘢一路去旅遊工作嘅時候，有冇遇過啲係啲天氣係極壞？甚至乎係令到你可能喂，真係要撤離啊，諸如此類嗰類咁樣嘅。 有，我係天災之旅嚟噶嘛，啲人話。 哦，日本就嚟唔批 visa 俾你嘅。 唔係啊，係任何國家都封殺佢。 係真嘅，你成日遇到就真係嗰啲。 通常都係咩幾十年難得一見嗰啲咯，即係落雨啊、打風啊、地震啊嗰啲，係咯，成日都遇到嘅。 OK。 咩311啊？咩新式地震啊？總之係乜嘢地震我都係會，總之喺同一個地圖上面嘅。 係係啊！但你遇到呢啲情況，你又咁喜愛日本呢個地方啦、即其實你嗰個感受係好深嘅喎。 係啊，點講咧？311啦，我記得311嗰次啦。其實係好難捨難離嘅。一來係好擔心，即其實我自己係冇擔心過自己。即其實每一次都係嘅，每一次都係如果遇到天災嘅話咧，我係冇擔心過自己。安全啊，或者我幾時走啊？即其實好多人都會覺得啊，幾時走啊？快啲走啊！ 即快翻香 港啦，係啊，離開啦咁樣。咁但反而我係冇咯，我係會好想留低去幫手，睇有啲咩可以幫到手。但係即心諗，唉，其實我又會阻住人哋喎。咁可能人哋地道嘅人，即當地嘅人先至會識得去做。但係我只係可以幫到少少，但係又食曬佢哋啲物資。咁你要食嘢噶嘛？咁所以啊。咁我都係快啲走，即係嗰下拉腳，其實都有一個心理嘅戰爭喺度咯， 係 咯。 OK， 所以311嗰次你就喺邊度？東京。 我喺東京嘅，但係我都去咗避難中心，因為我冇我冇酒店。 但係之後我記得你係咪有翻過去叫做幫手啦？即係有陣時你去旅行就純粹去嗰度吃喝玩樂啦，咁或者你可能工作原因啦。但係你係咪之後有一啲情況你都會翻去嗰度係當係一個做義工嘅？ 好嘢喎！你咁都記得，係 之後我翻翻去做義工，咁就上咗去災區。因為嗰時仲未有地方沖涼，同埋仲未有地方住嘅，咁我就孭住個營去街頭嗰個扎營咯。咁就日日去好似嗰啲地盤工人咁樣咯，即係坐喺度有啲咩做，咁就呢個 A B C D E 同我去剷草咁我就日日喺度等緊呢啲 order 咯。 但我想問當地人見到你嘅時候，會有一種好奇咧，即係嗱，即係佢哋覺得如果你係譬如日本嘅居民，咁好明啊，因為你喺度住噶嘛。但可能聽到你嘅故事，然之後嚇、你係點解會你喺外地海外飛過嚟日本呢一度，然之後幫手？ 就冇喎、因為嗰陣時都有一部分外國嘅義工去咗做㗎啦。係啊，咁所以係 OK 嘅。 係 啊，佢哋會派啲可能特別唔同啲嘅工作俾我囉。好神奇嘅。佢叫我喺 reception 嗰度，即係有幾日係喺 reception 嗰度同啲當地人傾偈囉。咁就死啦啲日文。 你識日文又做乜嘢呢？ 但係一定唔夠當地人好嘛。 咁 所以就反而係一種，咦咁得意嘅呢個體會啊，好古靈精怪，但我都仲未諗到點解會派呢個工作俾我咧。 所以我係有陣時幾佩服佢嘅，即係我覺得即係佢，即係你作為中意一個地方，你會中意到就係、喂，如果個地方有事，我會專喺嗰度幫手。其實呢個係一件幾大嘅情感嚟㗎，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我而家有我今日可以寫到書，可以寫到嘢都係圍繞住日本嘅，我覺得係日本俾我嘅。一啲恩惠咯，係咯，咁我覺得如果佢哋有啲乜嘢事，或者出咗啲乜嘢唔好嘅天災，又或者啲乜嘢，我可以幫到手嘅，我寧願即係我會選擇去報恩咯，就係因為咁啫。 係咁，但係由於你自己都講話，你就係災星啦，咁我哋希望呢一首 冇再去啊嘛， 同埋方浩文嘅《終於好天氣》，對於你同埋對所有對我哋呢個地球嚟講啦，都係一種祝福嚟嘅， 送俾日本。 即使今天无情的风雪凛冽进击着，即使这一场寒冬仿似没完没了，这一分钟无穷的抖震发现双手僵了。 即使今晚全城的灯彩也没法闪耀，即使漆黑做囚惊弓鸟错乱地叫嚣，这一分钟前踏中又黑了。 Thank you. 绝境想征服你， 就算再多的劫难期，无阻你动人转机。 Hey, hey, Don't be afraid 同埋方浩文嘅呢一首《终于好天气》。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建議給予海洋公園106億4000萬元一次過資助，並且推遲兩筆政府貸款的還款期8年，以支持海洋公園的全新定位策略發展計劃，同時協助海洋公園渡過即時財務困難。根據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公園將會劃為7個主題區，新增20個景點，令到景點增加至100個以上。7個主題區預計在2023-24財政年度至到2026-27年度分階段啟用。海洋公園預計完成計劃之後，入場人次在2027-28年度可望回復至2012-13年度的水平，即是750萬人次。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留意到坊間關注本地社會不穩之下，香港有沒有資金外流。陳茂波在一個午餐會上致辭的時候指出，香港過去幾個月經歷不穩定漩渦，政府正是積極尋找出路，為香港重塑和諧前景。他強調，香港一直以來的優勢從來沒有離開。陳茂波說，一國兩制、司法獨立以及經濟自由是香港的核心價值，聯繫匯率制度以及港匯維持堅穩，資金可以自由流動，令到香港在外圍和本地挑戰之下，金融市場得以維持穩健。警方調查去年11月11日一宗不當公開一名警員個人資料的案件，今個月9日在馬鞍山拘捕一名32歲男子，涉嫌披露未經資料使用者同意而取得的個人資料，他已經獲准保釋，今個月下旬再向警方報到。今個月下旬會向警方報到。警方說，高等法院已經頒布2個臨時禁制令，禁止任何人非法以及故意披露警務人員及家人的個人資料，令到他們受到滋擾和恐嚇，以及禁止任何人在網上平台發布或轉發任何促進、鼓勵或煽動使用或威脅使用暴力的言論。伊朗唯一曾經贏得奧運獎牌的女運動員阿里扎德宣布出走。阿里扎德在社交網站表示，自己是伊朗幾百萬名受壓迫的婦女之一，要強制戴上頭巾。伊朗官員亦都有性別歧視和虐待的情況，令到他必須服從指令，形容離開國家的決定很艱難，但是有必要。21歲的阿里扎德在上屆里約奧運跆拳道項目贏得銅牌，伊朗半官方傳媒說他已經前往荷蘭，今年夏天的東京奧運可能會代表另一個國家出賽。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随后一两日大致多云，风势较大。现在的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8,932点，升294点，总成交金额95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15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40点，升16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05.4，升6.6；阿里巴巴223元，升5元；建设银行6.8，升8仙；中国平安95.2，升2.05元；盈富基金29.15，升3.5；美团点评112.9，升3.3；汇丰控股59.95，升1毫；港交所280元，升5元；小米集团11.88，升4.8。友邦保險86.35，升3.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71，日元109.64，瑞士法郎0.973，澳元0.692，加元1.305，新西蘭元0.665，人民幣6.9，英磅對美元1.3，歐元對美元1.113。港金現價報14,420元，升4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553.04美元，賣出1,553.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同你跟進，較早時啦，龍翔道去荃灣方向，近住筆架山花園嘅交通意外咧清咗場噶啦，快線已經解封，咁車龍消散緊啦。而家去荃灣方向，龍翔道去荃灣方向，介乎天馬苑至到黃大仙中心呢一段咧，都仲係比較多車些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的龙尾景龙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文咸东街近住摩利臣街就车多的，龙尾一路排回到去皇后大道中近住花园道口。另外，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咧，近住交易广场都系比较车多，龙尾喺大会堂对开。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嗰段咧系车多繁忙噶，龙尾接近油街。喺九龙方面，观塘商贸区即系包括开源道、红桃道，而家都系比较繁忙噶。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嗰度啦，龙尾一路排到去九龙湾验车中心。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啦，系慢车噶，龙尾仲长咗啦，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另外，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都系车多挤塞。影响到咧将军澳道下行都有少少车龙噶，龙尾排到去观塘纪律部队宿舍对开。窝打老道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系车多，龙尾近亚街老街。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嗰段啦挤塞啦，龙尾排翻去窝打老道口。而洗衣街去大坑东方向，近住花墟都系挤塞噶，龙尾排翻去亚街老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啦就喺佛光街桥底。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太子道东彩虹村巴士站方向旺角。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才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万元及监禁2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呢次咪 Tony 介绍话好好饮嗰只汽水酒，咁买嚟试下先。 喂阿希， 咦 Amy， 你又嚟买嘢啊？ 系啊，买啲水果同埋蔬菜咯， 好健康咁、 啊。自己健康要自己管理啊嘛。汽水酒系带有甜味嘅酒类饮品，当中混入咗果汁、调味低同咖啡因，酒精含量甚至比啤酒更高噶。况且饮酒系冇安全水平，所以你都系唔好试啦。 能做到，要为耳朵做天的打扫，要自如常在大雾，有那些阴云听不到，音色为我开路，谁能共舞，阿婆会听我倾诉，细声讲大声笑，无需问毫无烦恼。 几时都有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五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上一辈嘅人成日话佢食盐多过我食米，我就想讲啊，我比咩？我比 like 多过佢比赛啊。 其实唔使咁执着嘅。不如我哋平心静气，用音乐作为沟通嘅桥梁啊！骚动音乐，以歌会友。 好啦，今日咧我哋嘉宾系林惠美啊，系啦，咁啊，即系如果你熟悉佢咧，佢就系即系写好多日本嘅一啲旅游嘅资讯啊等等嘅嘢嘅咁样。头先就拣咗一首咧，就终于好天气啦。今日佢第二首拣嚟嘅咧，虽然佢都话啦，即系听啲感性啲嘅歌啊，佢就拣咗一首叫《感应》。 嗯， 咁开头我问系咪泳儿啊？佢话唔系，系黎明啊。讲啊呢首歌啊，林惠美。 呢首歌啊，点解呢？因为我以前喺加拿大读过书，咁好大嘅原因系因为呢首歌嘅 MV 系喺加拿大拍，有一部分喺加拿大拍，咁、哦、我可以好回忆嗰段时间， yeah. 因为读书嗰时间系最美丽噶嘛，系啊，咁所以就每一次听到呢一个音乐，我都会觉得啊，即系谂翻起嗰段时间，同埋呢一首歌嘅歌词咧系会讲即系两个人啊。有感應啊，即係唔使講咁多嘢，已經可以知道大家嘅、嗯，即係雖然係分隔東與西咁、嗯，即係都可以感應到大家嘅感覺。因為我屋企都啲家人都走曬啦，剩翻自己一個，咁、嗯、咧所以咧朋友對我嚟講咧係好緊要，好緊要嘅。識到一個好嘅朋友或者一個好嘅知心嘅人咧，係、嗯、好少，即係好值得啊，或者好珍惜啊，我會。 嗯。 咁所以每聽到呢首歌，我就會諗起好多朋友咯。即係就算我喺一個人，因為頭先所講啦，我成日都一個人喺日本啦，或者一個人喺外地啦，咁我就會都有寂寞嘅時間咯。但係聽到呢首歌，我就會諗翻起好多朋友，好多友情啊。咁所以就好開心，或者係好係咯，好温暖。 呢首歌係會聽到喊㗎。 會㗎，一時時咯，係啦係啊，一時時真係。 睇下佢有幾寂寞咯，嗰排。越听越孤单一啲咧，有啲歌咁样。 遥遥相分千里，犹如可捉我你。从来每次我觉伤悲，是你可偷偷哭至崩溃，完全不需倾其。犹如一种感应，从来每次我笑一声。在远方亦令你可高兴，和你隔东与西，两颗心总有默契，无用说内心的一切，以一缕无谓，人合上眼亦有光辉，和你了解彻底，两颗心总有默契，无需太着急忘记，以解决难题，曾做有你，日如夜夜多么宝贵。遥遥相分千里，犹如可捉我你。从来每次我觉相比，是你可偷偷哭至跟地，完全不需我傻。犹如一种自觉，从来每晚远看星空，像在可附在你的肩膊，和你隔东与西，两颗心总有默契，无用说内心的一切，以一缕无谓，人合上眼亦有光辉，和你了解彻底，两颗心总有默契。 據我所知咧，因為我認識佢啦。據我所知，你係好中意黎明嘅、哦。如果據我所知咧，啱啱黎明咪喺台灣開 concert 嘅。係 啊， 你專登飛咗過去睇嘅、哦。 系啊， 系啦、 啊。如果黎明听到呢个呼吁咧，可唔可以揾一揾我？唔该。 我咁知道， 我以为可唔可以开翻红馆啊？ 系咯、啊，几、啊、时几时中落噶？黎明呢个情意结，我想问一下。你冇谂过头先轻轻攞啲咩朋友啲故事就轻带过你落黎明嗰一种嘅痴迷啊？ 就喺加拿大嗰阵啦。 系， 因为佢嚟过加拿大做concert 嘅。 系， 系啦，好耐好耐之前啦，讲紧。咁嗰阵时睇过一次，哇！好靚仔喎， 係 咁就中意咗。係 呢位黎明做過最瘋狂嘅一件事係咩咧？我想知道。 其實我真係唔瘋狂噶，係我真係冇嘅。即係之前話佢啲碟我都唔係有齊噶，不過有一啲咧就係一隻會買三隻碟咁啊。即 例如咧， 我仔又愛你。 我這樣愛你 係啦，我有韓文碟，我有中文、韓文同埋日文。 點解係呢一隻你係要儲三個 copy 咧？ 因為朋友送， 所以就要有三個喺屋企啦。 韓國嘅朋友知道我中意送俾我，但嗰時好耐之前啊嘛，係講緊哇，即係1990幾年係啦。咁嗰陣時係冇 internet， 冇即係。唔盛行啦，咁我朋友知道有個韓國嘅朋友知道之後咧，就翻咗韓國，買咗之後寄俾我咯， 係 我好記得呢件事，所以我仍然 keep 住喺度嘅，雖然係冇聽， 係， 但係我識唱嘅韓文嗰陣時， 即係韓文版本， 係啊， 我直情唔知道有韓文版本， 我都唔知道， 我頭先以為佢係韓國版嘅 CD 啊， 我都以為， 原來係韓文版嘅《我這樣愛你》啊，係 啊，即係黎明唱韓文啊， 係啊，係啊， 好值得聽喎、啊。 我真的不知道呢件事， 我都不知道呢件事啊！ 其實因為黎明是很早之前已經去了韓國發展的啦，係啊，所以嗰陣時係有韓文碟的依個唔係唯一嚟噶，佢應該裏面是有唔知起碼有兩隻歌是韓文的，因為我死背爛背背曬，跟住卡拉 OK 就夾硬搶麥，冇人可以，冇人可以。可以唱到咪夾硬搶咪啊！ 你唱錯冇人知嘅。 係啊係啊係啊！係嘛、啊？係、啊。 但係咁多年以嚟，你對黎明嘅情感係一路都冇。 即係我係中意佢，但係冇話去追啊，冇話去成咯。就咁啱呢排，原來我有個朋友咧，佢又真係好中意黎明嘅喎。咁佢係真係好瘋狂嘅喎。咁佢話幫我買 concert 飛啦。 哦 好啊好啊好啊，咁咪、啊、去買啦。 哦，講、 啊、 到 即係我都係中意嘅。但係就冇話咩追。但係咧幾時開始翻咧？即係再重燃翻呢個火焰咧？就係、是、核心外圍同埋核心外圍嘅演唱會。 哦，點解咧？你當時坐喺內定外啊？ 梗係愛啦， 好難撲飛咁啊！嗰個就 外邊都好難霸位噶，我去咗兩晚。 咁啊，點解呢個呢一壇嘢會重新重現咗你嗰種感覺？ 其實嗰陣時係覺得啊，好玩喎、啊，又唔使錢，即其實我係想俾錢買飛嘅，但真係買唔到，咁啊冇辦法啦，咁啊坐外圍咯。咦，好玩喎、啊，好似野餐咁、啊，咁你知道我中意野餐噶嘛，咁所以啊，咁咪去玩下咯。啊，咁又幾得意喎。咁我記得最收尾嗰日咧，我見到啲人追車啊，即係黎明喺嗰、那個， 好 school 呢樣嘢， 係啊， 唔好咁講啊， 直情 Mirror 好多 fans 都會噶。 即係又 old school 得嚟又好 fresh 咯， 車。 咁點啊？追車你見到追車點啊？先 我喺個摩天輪嗰度同一個唔知歌迷咁，我唔知咩事嘅其實。咁我行過，跟住好多人圍住個摩天輪，咁我咪入去睇咯。跟住我見到佢嗰啲頭髮。睇唔到個頭啊嘛，就見到頭髮頂。 即係黎明個頭殼頂。 係啦，咁跟住咧就同一個唔知點樣坐完個摩天輪之後啦，就落嚟就坐上架私家車，跟住就走。咁啲人係咁追住架車喎，咁我又好似係黎明，又好似唔係黎明喎，我咪一齊追咯。我都唔知係邊個咪一齊追。 如果追到嘅時候，真係唔係 黎明先講。 就咁後面一堆女人追住我，但我又唔係黎明，不斷有人叫我名，咩玩法？ 係不斷有人叫黎明，但又追住我架車，我都唔知道停唔停俾佢哋好，我又唔係的士。 你仲話你唔係瘋狂，一把年紀啦，仲搞呢咁嘅嘢。林慧美今日揀嚟咧，咦，都係 Rubber Band 喎，就係發現號啊！你揀咗， 嗯， 係啦，你都幾，你係咪特別對呢隊樂隊情有獨鍾 嘅 都？ 唔關事嘅， 唔關事，即係咁啱係首歌， 係真係咁啱。同埋我覺得呢首歌咧，好即係喺架車度播咧，即係尤其是喺日本一個人揸車嗰時播咧，好勵志啊！ 即係香港就唔勵志啦， 真係完全哇！香港我直情就熄咗個腦啦。 你明唔明咧？呢首歌咧會俾呢一種要勇往直前嘅感覺。日本冇咁塞車咧，尤其是佢啲山卡拉地方冇咁塞車咧，就可以勇往直前啦。但香港會塞車咧，停喺度，你會覺得好懊惱 同埋好沮喪噶。係 啊，我明。 咁呢首歌就係成日又係揸車聽嘅。 係啊，又係成日咯，即係我會不斷，即係我中意歌咧，我係會 repeat 不斷 repeat 嘅。因為呢首歌嘅內容咧係講話雖然遇到好多。挫折，咁就唔好氣餒，你要向前啦，要發現好多，即係可以發現好多嘢，即係我大概 get 到嘅意思係咁樣啦。咁每一次去日本做嘢又好，旅行又好，都係一半啦，我都會遇到好多挫折嘅，呢個係真嘅。嗱，首先天氣啦，係一個挫折。可能有啲地方佢唔可以影相，因為我唔會約定啲地方嘅。即係係啊，我唔會約定㗎。即係至少酒店我就一定會約定啦，因為我要訂酒店要住啦。但係嗰日去做咩訪問啊，或者影咩相啊，我唔會 plan 嘅。我去到之後，我見到邊度想去，我就會去咯。咁可能問當地嘅人，亦都係一個。來源咯，資料來源咯，咁所以我係唔會 plan， 咁可能去到，咦，今日休息喎，唉，攋嘢啦，即係有好多依啲咁樣嘅事啊，咁就冇啊，睇下點樣去執生咯，係咯，我有好多 plan A、plan B 嘅，去親旅行到，咁就會不斷喺度諗咯，個頭不斷喺度轉啊，個腦不斷喺度轉啊，咁樣咯，咁例如有時落雪啦，揸車啦。咁原來成條路係冇人鏟過雪嘅，咁即係你要兜路嘅，但係 Google Map 咪同我講唔到話 邊條路彈出嚟，原來嗰條路又唔得，咁咪死啦！咁我去嗰間温泉旅館，三點鐘 check in， 但係冬天咧就五點鐘天黑噶啦，咁我影唔到相，咁好多呢啲嘢棘住咯。我記得嗰次去越南嗰次咧，去到一去到嗰架相機就壞咗。 嗯， 嗰時唔係影 digital 噶，係影菲林噶。 嗯， 死啦！壞咗，我點樣交稿啊？翻去，哇！嗰時真係好驚啊！咁就開始嚇點樣執生咧？咁就自己喺度諗啦。 咁你係現場買個相機定係咩啊？掃描定係咩啊？ 好 慘！一個景點要停留幾耐，佢可以畫曬嗰個景啊！ 我點知佢有咩技能啫？係點樣咧？ 喺嗰度買咗個好普通嘅相機，拎住當先咯。但係就即係、你要諗點樣去做咯，唔係去話去整啊或者咩係咯。咁之後咧就學嘢啦，學識嘅嘢啦。我一次旅行或者一次出 trip 係帶三部相機，係啊，係大機啊，係啊，即 係just in case有一部壞咗都淨係部可以頂檔啦。 係啦， 佢梗係 suppose 兩部都壞咗， 係啊， 仲有一部可以頂檔， 因為兩部影slide。 系、 啊、一部就影副片嘅。 哦， 啊、我嗰日再講係菲林年代嘅時候。 係啦、 啊、，OK， 啲截圖就應該唔使啦。有咩事你部電話都可以幫到手啊，就係、 是。係、啊啊、 哦 ，OK，、所以我成日覺得一個人去旅行咧係一個好嘅訓練嚟嘅。即係你點樣去獨立地生存啊？已經係講緊，所以即係有啲譬如去旅行，我呢啲咧就真係他條條，你就冇搞咁多嘢啦、 嗯。 但係你啲其實帶住一半係有少少冒險嘅成分，喺中間噶嘛。你係幾時愛上呢一種模式嘅旅行嘅咧？ 14年前 系， 都唔系喎。14年前系经常系咁做，咁我谂再几年，再几年前咯。系啊，我都几中意一个人去谂嘢啊，去睇书啊，或者去面对自己。 嗯， 咁所以我会中意一个人去旅行，多啲咯。 曾想过会幸免，若生于某个，总挤不进我地点，注定缘尽一面。这夏夜寒鲜，也都觉。双腿却继续彷徨，再冲出那人浪，几次被埋葬，窄巷中复活过几趟，留一口地讲，再失败自动看透，那不甘。太阳狂走，撞进了冰山，遇上了急弯，一条从未想折返，就望到了，就能望到了，终会踏足这峡湾，划破了风衣，掉了旧身衣，未曾想过会幸免，逆光中进发，不甘安置到盲点。上路去再生意，但快移动了，乱世中绝地里反抗。 写最美历险，逆光中进发，不甘安自动盲点，上路去再杀。 紧嚟有 Rubber Band 嘅发言号啊！依家四点钟就翻嚟咧，继续义工会友会有林慧美拣佢嘅旅游歌单。 市政府工作，多名支持者早上到市政府、凤山行政中心等候，欢迎韩国瑜翻工。韩国瑜喺记者会话，大选已经落幕，希望支持者回归理性、冷静落嚟，接受投票结果。又話以平常心看待有人發起罷韓行動，亦都冇計劃競選黨主席。韓國瑜話選舉失利，自己非常難過，勸勉團隊唔好太沮喪，做好份內工作。佢形容台灣內憂外患非常嚴峻，一個撕裂嘅台灣面對外部挑戰會更加困難，呼籲民眾團結。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本港地区下昼以及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随后一两日大致多云，风势较大。依家嘅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8,917点，升279点，总成交金额1,061.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15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40点，升16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06.8，升8.2；阿里巴巴222.8，升4.8；中国平安95.55。升2.4，建设银行6.8，升8仙，盈富基金29.15，升3.5，美团点评113.3，升3.7，汇丰控股59.95，升1毫，港交所280.2，升5.2，小米集团11.9，升4.8，友邦保险86.55，升5.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72，英镑10.108，瑞士法郎7.99，澳元5.375，加元5.954，新西兰元5.167，欧元8.6477。每百日元对港元7.0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776。港金现价报14,420元，升45元。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552.57美元，賣出1,552.8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現在由 Irene 同大家報告最新交通消息。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龍尾近菲林明道，西行龍尾就過了景隆街了。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暂时交通畅顺，七咸道北过海和尖沙咀线就多车了，龙尾排到去新楼街附近。港岛路面方面，半山的司徒拔道落山，近住皇后大道东都几多车的，龙尾过了东山台。另外大坑道近住大坑径那段来往方向亦都是多车。另外铜锣湾的高士威道西行去礼顿道方向，近住英皇道一带现在都是多车的，龙尾排到去糖水道。高士威道西行交通繁忙，龙尾排到去英皇道，英皇道西行去铜锣湾方向，龙尾去到糖水道附近。九龙方面，现在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都是多车，龙尾去到公主道，近住创资中学附近的。观塘那边，现在沿住观塘道东行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带都是交通繁忙，龙尾过了九龙湾港铁站。安全车速报告有太子道东彩虹村巴士站去旺角。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香港电台第二台。 禁毒署、 禁毒常务委员会全力支持， 同行抗毒快活人。 阿玲因为感情困扰而误交损友，开始了吸毒去麻醉自己，浪费了几年大好青春。 最后佢点样透过拳击去重回正轨呢？想了解更多阿玲嘅抗毒故事， 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风骚快活人》， 齐齐企硬同行抗毒。 上埋啲课，走多转就收工啦。 上晒实超载， 多少少怕咩啫？ 条路落车，急弯又多，唔扎好啲课，好易反车噶。 冇事嘅，走啦。 啲火箭杀落嚟啦，后面仲撞车添。 各位司机，载课时记住扎好啲课，超载好危险，仲会影响刹车同转弯。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货车载货要扎稳，切勿超载危害人。 会嘅人成日话佢食盐多过我食米，我就想讲啊，我比咩？我比 like 多过佢比赛啊！ 其实唔使咁执着嘅，不如我哋平心静气，用音乐作为沟通嘅桥梁啊！骚动音乐，以歌会友。 就四点十一分啊！骚动音乐以歌会友，有 Eric 阿琼啦，仲有我哋今日日本旅游书嘅作家林惠美。 Hello， 下一首今日林惠美拣嘅作品咧，《A Whole New World》系一首英文作品嚟嘅。点解会拣呢首歌呢？我想问。 因为每一次去旅行咧，都系会发现到一个新嘅角度，或者新嘅国度。 OK， 即系每一次都系一个新世界嚟嘅。就算去任何一个我自己去过嘅地方，曾经去过嘅，都唔同嘅人。不同的事，再加上风景，可能四季已经不同了，所以是每一次都是新的东西、我会当是新的去 explore。 所以你不喜欢去 turn repeat 的 trip 的，即譬如 我 今年 我 都会去， 会去的。好像例如、北海道有一个温泉，我是去了四次的，但是专登揸车去的，每一次都是一个钟去一个钟回。 那值得的地方是什么呢？ 因为那个地方是、有个婆婆系啦，咁佢自己去维持一间温泉旅馆，咁但系咧佢系聋嘅，咁所以即系我哋啲温泉迷啦，都即系惊佢都 百年归老 啦，系啦，咁所以嗰间温泉都应该做唔到啦。但嗰间温泉咧系好好嘅，咁所以咧好多人会去嗰边做义工，去帮佢手，咁所以而嗰个景色都好靓嘅，咁系好大自然啊，好成。咁所以我每一次去北海道都去嗰头，如果去嗰头嗰头嘅话咧，我都会专登揸车去嗰度嘅，因为每一次都会当最后一次去。 好沉重啊！帶住呢一個包袱去。 係啊係啊，每一次走嘅時候我都喊。 婆婆話錯。 係啦、啊。我係嗰個婆婆，又點啊啫你？次次你又喊苦喊翻。 可唔可以努力啲？仲、啊、走嘅時候喊啊錯啊！ 即大家注意，我喺架車嗰度喊啊！我喺佢面前係冇喊過嘅。 我如果咪真係大家嚟自 我哋呢八婆。 受到中某中華文化影響。 真係啊嘛！但係亦都調翻轉，就係你都係喜歡就係不斷去揾新嘅地方。係 啦，係啦，係有新有舊咯，舊嘅佔少少啦，係、 OK， 我想問啦，咁日本咁即都係一個大嘅地方啦、嗯，有冇邊度你仲未挑戰過㗎？或者你好期待我會可以去到呢個 trip 咁樣？ 一啲離島咯，一啲小島咯，其實島都去得都多嘅。 係。 但是有一些真的很郊區啊，好、嗯、每個島都是郊區啦、嗯，但是真的很沒有人發掘的島，係咯，我喜歡去這些島的，咁、嗯、可以去那些地方啦，同、 嗯、 埋一些比較難去的温泉，其實我都很想去的，難去就當然不是那些温泉旅館啊那些啦，是一些喺山裏面的温泉咯、嗯，即係要自己。去行山可能行兩個鐘或者三個鐘、 嗯， 去到嗰個森林裏面，即係我成日去依地方啊嘛。但係就唔係去行兩三個鐘咁耐嘅，我通常都係半粒鐘以內嘅，我就會自己去咯。因為其實一個人入山都係危險嘅，係啦， 因為有熊人定 係啊，有熊啊，有好多唔同嘅動物啊，依啲咯，係咯。咁同埋山其實好多唔同嘅天氣，我成日都想揾人 part 我一起去一啲山去去嗰啲温泉咯，但系讲紧要行三个钟、四个钟，咁其实好多人亦都唔会咁点讲啊，无聊啊，又唔系嘅，系咯，走去 魄力咯， 或者咁沉迷浸温泉， 系咯，走去呢啲咁嘅无啦啦去睇一个唔系话真系对一般人嚟讲唔系好特色嘅一个温泉咯，但系对我嚟讲系一个好好，因为佢一个好好嘅泉质，通常都是好好嘅泉质，同埋嗰个景好靓。咁同埋好大自然，呢、這個真係喺大自然裏面、嗯、因為唔係收錢，唔係成嘅嘛，係真係一個好野生嘅温泉。咁、嗯、所以我就好想去呢啲地方咯。 OK， 喺你本書入面有冇介紹呢一類地方？ 半個鐘裏面就有。 OK， 可唔可以講其中一個嚟聽下，大概係點樣 啊？嗰、個真係好容易去， 因為咧就係話野外即係浸温泉，咪有間旅館咯。咁然之後咪有個人收錢咯，跟、住你咪入去有毛巾沖涼咯，跟住浸落去有個池度咯，咁樣。所以呢啲野外嘅温泉係一種點樣嘅體驗嚟嘅咧？ 去一個森林，那個森林裏面咧總共有三個温泉嘅， 係 唔同地方， 係 咁咧誒係冇人可以話到俾你聽點樣，即係邊個路口轉左，邊個路口轉右嗰啲係冇嘅。全部都是靠人講俾我聽啦，或者有時上網可以找到啦。咁但係你去到其實你唔知點算，因為你根本 係一樣嘅啫呢啲。 係啊，真係傳聞嚟嘅咋。咁啊跟住人哋嘅口述去行咯。咁咧有，因為我嗰個地方去咗三次、 嗯， 有一個第一次找到，另外嗰個咧就第二次找到。 嗯， 但是第三個我完全找不到，我到而家都找不到。我好想去那度去再找翻。 哦，是日本嘅邊區咁樣噶？ 喺秋田縣。 秋田縣 係啦，係一個山裏面嘅一樣一個唔同泉質嘅温泉嚟嘅。咁但係亦都有易啲嘅，好似本書裏面啦，頭先你所講啦，因為嗰個係一個海邊，咁、那個海邊咧係一個函館側邊嘅一個住宅區，潮退嗰陣時咧。佢系可以浸 嚇、 啊，潮漲嗰時唔可以浸， 咁即係佢鹹水嚟噶。 係啊，佢鹹水嚟 嚇、啊。我第一次聽温泉係有鹹水 嘅 啫。 但係嗰個温泉裏邊嗰啲泉源咧係地下水嚟嘅，但係佢因為要 mix 埋嗰啲海水，等佢嗰啲温度啱啱好。 哦， 咁所以咧潮退咧先至可以浸，因為你潮漲實在太多嘛，咁啊變咗一個海灘咯。 嗯， 所以係可以玩水嘅地方。可以玩水，即係可以，其實係著泳衣嘅嗰個地方，係一路玩水，可能係一個當係一個泳池咁樣都得嘅。咁但係咧，就會好多海帶飄埋嚟咯，你會覺得自己咧係身處喺一個 海鮮湯入邊。 係啦，冇錯，自己一個鳥， 係嗰塊魚板。我頭先想出，我就想出到呢個畫面。 嗰條昆布， 係啦，係啦，真 係好鮮啊！ 真係好多昆布走埋嚟㗎。同埋，但係最開心係因為嗰度係180度嘅海景啊，太平洋景啊，咁係唔使錢喎，咁啊任浸喎， 暖水喎，哇，嗰個感覺。 但係咧，我初初浸完之後，即我未浸落去嗰陣時候，我會覺得，咦死啦，咪成個身鹹曬咯，一陣點算啊咁。 係。 咁但係咧，原來浸完之後出翻嚟咧，係完全冇嘢嘅。 浸係冇多人㗎。 我去嗰時完全一個人都冇。係得我一個， 因為我好驚我浸温泉時候前面啲人玩沙灘波，整件之胃王感好重。 或者真係食緊海鮮湯串你啊！ that your heart desires. I can open your eyes, take you wonder by wonder, over sideways and under, on a magic carpet ride, a whole new world, a new fantastic point of view, no one to tell us no, or where to go, or say we're only dreaming. 最后一首林妹妹拣嘅歌咧，系《罪孽》。 嗯， 林子祥。 嗯嗯， 系啦，呢首同你爸爸有关嘅。 系啊，因为我自己中意去旅行啦，或者我中意影相啦，系都系因为爸爸教我嘅。 哦， 系因为佢自己就好中意旅行， 嗯， 好中意影相，同埋好中意一个人去旅行添，同埋佢自己会翻嚟写游记嘅，但系当然唔系买啦，自己写。我储晒喺度啊，仲佢系嗰啲战前。會去蘇聯，一個人去蘇聯一個月嗰啲嚟嘅。佢嗰時係做生意嘅，咁、 嗯、 就係因為要去旅行，佢、嗯、覺得嗰間鋪頭係會困住佢，所以佢就唔做咯，賣咗佢，跟住就為咗去旅行。我未出世嘅嗰時，我頭先所講嗰啲，係啊係我都略知一二嘅。咁佢過身之後，我揾啲遺物先至更加 confirm 呢一樣嘢咯。 嗯， 系啊，因为以全部啲相我都未出世嘅。 咁佢啲游记入边系记录咗啲咩嘅故事噶？ 嗰啲故事好笑嘅。 吓、啊， 佢话呢度真系唔好去啊，呃人。 良心 嘅呢个旅游书作家应该系咁啊嘛。 但系佢阿爸系唔谂住 publish 呢啲游记嘅，佢想提边个唔好去咧？ 提自己下次。 即係除咗叫綠啲係唔值得去嘅地方，有冇啲當地啲風土人情佢係 有㗎，有全部都寫嘅， 係 好大洞咯，即係總之去親邊都有寫，因為我出世之後我。嗰陣時好幸福啦，每年都會去一至兩次旅行嘅，即係嗰陣時嚟講算係幸福噶啦。而家梗係即係普通嘢啦，對而家啲小朋友都 係啦。 咁爸爸入邊有冇啲謠語啊？ 謠語 即係寫低啲謠語，而家你叫佢講出嚟咩玩法咧？我想問下呢個題 目。咁又唔使好謠嘅，即係例如係有啲咁出異國情緣啊， 真係冇喎，完全可能俾我媽抌曬。 媽咪已經過濾咗一次， 但有鹹書咯，即 係唔好咁對自己爸爸。 你頭先講厭語都係咁啦。 咁唔係咁，當你後生嘅時候，你去旅行係有啲人直情期待有厭語嘅喎、 哦啊。真係冇喎，但係真係見到佢喺咩巴黎咁有啲係巴黎嘅鹹書，即係法國嘅鹹書。 哦，咁嗰啲高級嘅嗰啲， 即係法國就高級啦。 係啊，我係咁噶。 嘟嘟嘟都好高級嘅，可能即係你拎去法國賣嘅時候，哇！真係 Oriental 啊咁樣， 唔同地方風情咯、 啊。喂，咁而家一路推動你啦，因為始終你做咗呢個係旅遊作家呢個身份，即係都幾多年啊？十幾二十年啦，有冇？ 十幾啫， 十幾啦，但一路推動緊，同埋你係幾專就日本嘛，一路推動緊你繼續要向前，就係堅持落去。喂，我想喺呢行繼續做落去。是一個乜嘢嘅原因啊？咩嘅動力咧？ 其實動力好老實講，我爸爸都好佔一席位嘅。係啊，因為我決定唔做雜誌編輯嗰陣時咧，我同佢講嘅。咁跟住佢就話：哦，你唔好做啦，你唔想做就唔好做啦。我支持你，你去嘗試你自己嘅嘢啦。你做 freelance 啦，你去試下啦，即係。應該是要試的，不要在原地踏步啊咁樣。係啊，咁所以我覺得我要對佢有一個交代咯。係啊，咁呢個係我 係 我心裏邊嘅嘢嚟嘅。 哇 ，OK， 我估唔到喎。不過係啊，呢啲爸爸俾到你嘅一種動力係真係可以一世。 係啊，唔會變噶嘛。 係啊 ，OK。喂，咁我哋今日突然間去到最尾嘅時候，好似好 happy 咁樣啦。明明啱啱講鹹書嘛。 Okay. 而我哋啱啱讲翻咸书嘅时候，我哋播翻林子祥嘅追忆系咩玩法呢哇！呢、這个 flow 真系高低跌宕，我话俾你听， 好开心啊！我哋真系 系啊！喂，但系今日要多谢晒林惠美啦，即系上嚟即系讲咗一啲佢旅游嘅一啲嘅经历啦，同埋即系有一啲就系佢同佢爸爸妈妈相处嘅一啲嘅故事啦，系啦，出咗佢一本新嘅温泉嘅旅游书，系啦，温泉旅读本，系啦，北海道篇，咁啊，希望你继续可以去多啲唔同嘅旅行啦，带多啲系有趣嘅资讯俾我哋啦。虽然嗰啲我哋都唔识讲日文，都唔知去唔去到， 去到噶， 去到噶， 去到噶， OK， 咁我就可以睇下啦。如果唔係借坐喺度，超叻咩？好啦，咁最後就係揾嚟有林慧美揀嘅呢首啊，林子祥嘅《追憶》，多謝曬你， 多謝曬。 童年在那泥路裏，新嘅看一對耍把戲藝人。摇动木偶令到他打关斗，使我开心拍着手。然而待戏班离去之后，我问为何木偶不留低一丝足印，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未逗留。从前在那炎夏里的暑假，跟我爸爸笑着行，沿途谈谈来日我的打算，首次跟他喝淡酒。然而自他离去之后，我问为何夏变得如冬一般灰。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未逗留。从前共你朦胧夜里，躺于星辰背后， 难明白你为何必去留下空空的一个地球，徘徊悠悠长路里，今天我知道始终要独行，闲来回头回望去，追忆去，边笑边哭喝淡酒。然而就算哭仍不私下庆幸，时日在我生留低许多足印，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现仍在心内逗留。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4: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建议给予海洋公园106.4亿元一次过资助，并且推迟两笔政府贷款的还款期8年，豁免两笔贷款的利息，以支持海洋公园的全新定位策略发展计划，同时协助海洋公园渡过即时财务困难。预计到时园内的景点增加20个，总数将会超过100个。计划建议海洋公园定位以历险为主题，并且以自然和保育为本，公园会划为7个主题区。新设施预计2023至2027年分阶段落成推出，园方预计将会在2027至2028年度吸引750万人次入场，由目前至到2030年创造438亿元的经济效益，以及至到2029至2030的财政年度创造相等于11100个全职就业职位。警方调查去年11月11日一宗不当公开一名警员个人资料的案件，今个月9日在马鞍山拘捕一名32岁男子，涉嫌披露未经资料使用者同意而取得的个人资料，他已经获准保释，今个月下旬向警方报到。警方说高等法院已经颁布2个临时禁制令，禁止任何人非法以及故意披露警务人员和家人的个人资料，令到他们受到滋扰和恐吓，以及禁止任何人在网上平台发布或转发任何促进、鼓励或煽动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的言论。伊朗首都德克兰星期日再有大批民众上街抗议当局最初否认击落乌克兰客机，警方以及安全部队据报发射实弹和催泪弹驱散。美联社引述一个驻伊朗的国际人权组织说，收到民众提供的影片显示有催泪弹落了在当地一个广场附近，民众争相走避，亦都有影片显示一名女子的脚怀疑中枪，不停流血，地下留有大滩的血迹。组织要求伊朗政府容许人民依法进行和平抗议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警告伊朗不要杀害示威者，又说全世界都注视伊朗局势。 啱啱在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夺得男单冠军的日本好手桃田贤斗在当地遇到车祸，鼻和面部受伤，当时接载他到机场的司机死亡。警方话，事发在凌晨四点四十分左右，桃田贤斗的团队正是乘坐一部小型旅游巴前往机场。旅游巴在高速公路和一部速度不高的货车相撞，除了桃田贤斗之外，一名助教、一名物理治疗师以及一名球证受伤送院治理。当地体育部门官员到医院探望之后，形容事件是悲剧，又指四名伤者情况稳定。报道话，车祸有可能影响桃田贤斗备战今年的东京奥运。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多云，星期三风势较大。依家嘅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8,954点，升316点，总成交金额1,11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15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40点，升16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06.4，升7.8；阿里巴巴222.8，升4.8；中国平安95.6，升2.45；建设银行6.8，升8仙；盈富基金29.15，升3.5。美团点评113.1，升3.5；汇丰控股59.95，升1毫；小米集团11.9，升4.8；港交所280.2，升5.2；友邦保险86.65，升6.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2，日元109.66，瑞士法郎0.973，欧元0.691，加元1.306，新西兰元0.664，人民币6.894，英镑对美元1.299，欧元对美元1.112。港金现价报14,395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2.11美元，卖出1,55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排到去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交通是大致正常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接近东山台，而家司徒拔道回旋处一带，即是黄泥涌峡道、大坑道和南塘道都是比较繁忙一些。而落拨道去马场方向龙尾就排到去落景园。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挤塞，龙尾排返去德宝花园。反方向去旺角都是车多繁忙的，影响到将军澳道下行，龙尾就排到去油塘电话机房。而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那段都是比较多车，龙尾去到九龙货仓。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是挤塞的，龙尾九龙医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芜湖街。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湾西站至到荃青交汇处是多车的。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慢车，龙尾兆麟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太子道东彩虹村巴士站去旺角。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跟你呢两首歌都可以问一问你就是、啊，听得多广东嘅情歌咧，究竟对你嘅自我价值或者自我认同有冇啲心理上面嘅影响嘅咧？跟住揾嚟我 Jude 今日新派台嘅作品。 像个自由身，有过优越名次，再考高分，今天都没意思。挑剔我说每个字，挑剔过我几多次，只因你对待我已不知旧事。被爱的当天，每次经历平分时，你都加分颁加许状很多次。今天爱你，只得到你非议，眼泪也发现一根刺，令我位置沦落至此。从前爱满分，但今天已扣分，避不开一直宠爱你十个女生，每日要忙着与别人去竞争，把整体放念越会变心。从前爱满分，现今只有八分，极之亲密的爱侣已降温，欣赏我，欣赏我，欣赏越变我吸引。 祝福你我Jude啦，今日徐浩同埋齐乐平，并且帮你有林若玲。边个有徐浩？今日黄少明啦，监制有徐浩。你知啦，Jude今日新收到呢首派台作品，作品名称叫做《零分》。 又再打交叉，你会刻薄评审我，各种关心根本都未珍惜过，光阴似箭。穿破，你会有对着我一个，重要位置还重要吗？从前我满分，但今天已扣分，避不开一直宠爱你十个女生，每日要忙着与别人去竞争，把天梯放年月会变心。从前我满分，现今只有八分，极之亲密。 呢首歌入边嘅填咗一啲嘅词咧，就系从前我满分，但今天已扣分。另一句就系明明我八分，现今只有四分。以前有一首歌咧，歪文填词嘅，有一句歌词就系我以前是冠军，怎么惯会做后备情人？跟住我哋有容祖儿旧嘅作品，作品名称叫做。十六号爱人， 苦苦坚持，竟已没意思，为何不可以？由我去决定谁，才应该在我心中拥有位置。当你下次要换伴时，手机按到没电视。情愿你别来找这失势女子，想起当时蠢也没法子，纯情得可以，

我真的很喜欢这一首歌，不单止是因为女声，还因为这一把男声。 我只愿意你，愿意与你淋着雨，不管天黑也是当天。我只愿意咖喱，愿意咖喱困他。只有我才知命，梦是温情亲像山，我就是独独和我心撒的一个表演，让我们跳定之舞吧，让我们闪耀吧， 台湾女歌手，她叫做余佩珍。同乱弹阿翔合唱。歌曲名称叫做婚礼。即是婚礼的车音咁解。 我们跳一支舞吧， 让我们闪到把大家弄下， 让泪水洒入大地开满花。 好喜欢刚才那首歌《少女加大叔》的这种声音上的搭配啦。就是应该时下最兴的一种组合来的。跟着这首歌就不是少女和大叔，而是两把声音都是很有故事，经历过很多的沧桑的感觉的合唱的作品。 在巨大的空虚里练习沉默，在疯狂的思念里一个人悠悠，在世俗的追逐里逆风坠落，在莫名的狂欢里等成了烟火，猜你会嘲笑心痛，多半无所谓，可惜了我不懂撤退，伤痕累累也不觉可悲，花开了一半舍不得枯萎，可惜了我不怕浪费，美好光阴都付诸流水，就算春不见千堆雪已烧成。 简历歌曲名称叫做《可惜了》的作品啊。由齐秦和莫文蔚合唱的这个版本，也是电影《大约在冬季》的电影主题曲。不知道你喜欢哪一种的声音的组合呢？ 爱与疾风对手才算珍贵，不在乎到底是主宰还是傀儡，面对爱我们总会有些惭愧，是放弃是坚持怎么做都不对，最爱的你啊太难猜，和最爱你爱谁？ 被洗了，我没有准备，从此认输，放弃了机会，辜负了回忆，忘了你是谁。被洗了，我不爱流泪，沉沉心事换你的慈悲，才会有借口跌跌撞撞继续追。可惜了，我没有准备，从此认输，放弃了机会，辜负了回忆，忘了你是谁。可惜了，我不爱流泪，从真心撕坏你的慈悲，才会有借口跌跌撞撞继续追。 仲有揀嚟呢一首齐秦同汪文伟合唱嘅作品，嗰个名称叫做《可惜了》。而今日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听日下昼3点骚动音乐，一阵翻嚟由 Give Me Five。